攻读出谷记第24章。上主以后向梅瑟说，你和亚朗、纳达布、阿比胡以及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到上主那里，你们都在远处跪下朝拜。然后梅瑟一人要走进上主，别人不可走近，百姓也不准同他上山。梅瑟下来，将上主的一切话和诫命讲述给百姓听。众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上主所吩咐的话，我们全要奉行。梅瑟遂将上主的一切话记录下来。第二天清早，梅瑟在山下立了一座祭坛，又按以色列12支派立了12根石柱，又派了以色列子民的一些青年人去奉献全燔祭，宰杀了牛犊作为献给上主的和平祭。梅瑟取了一半血盛在盆中，取了另一半血撒在祭坛上，然后拿过约书来念给百姓听。以后百姓回答说，凡上主所吩咐的话，我们必听从奉行。梅瑟遂拿血来撒在百姓身上说，看，这是盟约的血，是上主本着这一切话同你们订立的约。随后梅瑟、亚朗、纳达布、阿比胡和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上了山，看见了以色列的天主，看见在他脚下好像有一块蓝玉做的薄板，光亮似蓝天。他们虽看见了天主，天主却没有下手害以色列的首领们，他们还能吃能喝。以后上主向梅瑟说，你上山到我台前停留在那里，我要将石板即我为教训百姓所写的法律和诫命交给你。梅瑟和他的侍从若苏厄起身上天主的山时，梅瑟向长老们说，你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回到你们这里，你们有亚朗和胡尔同你们在一起，谁有争讼的事可到他们那里去。梅瑟上了山，云彩就把山遮盖了，上主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，云彩遮盖着山共6天之久。第7天，上主从云彩中召叫了梅瑟。上主的荣耀在以色列子民眼前，好像烈火出现在山顶上。梅瑟进入云彩中，上了山。梅瑟在山上停留了40天、40夜。